黑白布，他们都爱谁呢？听了就想要逃，不认输，不问你的套路，就算没谱。All my ladies put your hands up， 再多说话我是你的，那些废话我不听了，我是我的不是你的。Hey, it's not hey, but I really don't care。 I'ma do me, so there. You can do you, I'ma do me. 不用管我，我也不会管你。什么应不应该，别放低姿态祈求被爱，你值得更好被他对待，所以不用太乖。手铐没有被锁住， Only you got the key， 不要被禁锢，拜托 拜托， 快的关注，像你这么有种他们都嫉妒。 Yeah. 他们都爱乱叫，听了就想要笑，但也不忙我的路。 All my ladies put your hands up， 再多说话我是你的，那些废话我不听了 听了， 我是我的不是你的。 Hate is on my hate but I really don't care， so shake it shake it now， shake it shake it dairy yeah， try not to look but I think I'm gonna stare， I'm doing it so bad。 什么应不应该，别放低姿态祈求被爱，你值得更好被他对待，所以不用太乖。 All my ladies put your hands up， hands up， 再多说话我是你的 你的， 那些废话我不听了 听了， 我是我的不是你的。 Hey, it's on a hate but I really don't care， so shake it shake it now， shake it shake it dairy yeah， you're trying not to look but I think it's gonna stay在爱情面前，我们都不。

空碗里。

98.2 Fresh Radio 活力 Music 课。我知道你想听什么。 上回想，桃花满面浪，冷风凉，香径立在后方。南山。 熙熙攘攘，听钟声回响，荷花满地的那风铃响起，你在何方？黄沙那间他抱起他，青丝雪花可人家笑，三色围绕随春光舞蹈，不计较艰辛风浪的跳，桃花难人蝴蝶知道，痴情压抑微妙微笑，荷花起泡那个味道，我等的你终于来到，桃花轻跑随清风飘摇， 到

生来就要活，是谁说难过还一定要过，是谁说得去必须写前奏冲破极限，想寻找什么一定找得到，没有过我看见过看开过看眼角，耳机开出火头看遨游看什么看飞过跌倒的肩上，耳膜尽管痛苦麻痹还是那么多，点头就算不了或许还有在后到线索到处 Yeah. 世界我不知道，不是爱着你，爱得太了解你，但喜欢你。来自巴黎的风， 发起我一里， 吹过我的衣襟，上涨着。